人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三环亮马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国贸桥；东五环平房桥以及百家楼桥南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导致车多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周六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这个周末傍晚呢，可能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在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唱会的路上哈，在这个路上呢，欢迎大家打开我们的收音机。今天在974北京音乐广播的现场，我们同样有一场非常震撼的现场演出。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你上一次听到他作品可能是电影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这部影片，也可能是曾经的童装高跟鞋。若干年过去之后呢，他已经是黑白彩虹以及时光如愿的演唱者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陈明喜，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大概今天会唱到哪些作品？17:0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儿时的你是否着急过成长？男生乱打领带，偷穿皮鞋，悄悄梳油头；女生呢，偷偷学妈妈化妆，偷踩高跟鞋玩。而曾经的她，也是童装高跟鞋的模样。一天又一天过去，时光匆匆，在观察镜子当中的自己，你真的是大人的模样。回首过往， 那些闪耀的瞬间，那些寂寞的恐慌，你以为会忘，却始终一一在目。从前的你那么害怕孤单，而现在的你人生是一块画布，可以任由自己选择从何处下笔，那么你会怎么落第一笔呢？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时而诉说故事。时而憧憬、畅想，欢迎陈明喜。这么多好听的作品，各位准备好了吗？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冬天早点到来，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欢迎陈明喜带来 October Snow。 Wake up to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the beating and the rushing might just start again. You had time on your hands, but lost to silence, but never stood a chance. And the moon sinking for you, don't be afraid to watch it go. Like October snow. Wake up to, darling, wake up to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Your thoughts could sink the sea. You're dying just to breathe. Oh, days go by, and in the seasons you only behind a trace of what could be. Could it be you I long to see?Wake up to, my darling, wake up to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just to breathe. Oh, days go by, and in the seasons you only leave behind a trace of what could be. Could it be you I long to see? 时间过去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曾经某一部影片当中深深的打动过你的，就是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这部影片。当时呢也是很多人因为这首 October Snow 认识到了陈明喜，然后呢我认识明喜大概是两年前了，当时带着童装高跟鞋，一晃两年就过去了。现在我觉得你面貌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还是那么的漂亮。是的， 谢谢，一来就说这样的东西让我开心。 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来的时候你跟我说写 October Snow 的时候是没有明确说要进入到乐坛当中去的。 对，当时就是写这首歌来鼓励自己、啊、就是要把握时间，然后不要让自己的梦想好像 October Snow 就是十月的雪一样，只是一个很美丽的意境，但是从来都不会发生、嗯、这样。 上回来呢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就是之前呀、啊、就是明喜其实进入音乐圈应该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爸爸陈少奇著名的音乐人嘛。 嗯。 然后好像说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阻挠的还比较严重是吧？ 其实本来音乐是兴趣的时候他就非常支持、 啊、 但是一聊到想做专业的歌手的时候就变了一个坚持非常严格，然后当时我记得很直接的说啊，你不够好，你水准不够好这样。 爸爸对女儿说你不够好还补了一句你水准不够好，多伤。 补了一句，对。然后之后我就求他让我去伦敦进修音乐、 啊、 然后一年后如果没有什么成绩我就放弃，因为我当时已经读完大学了、 啊、 然后读了一个历史的学位为了没有关的学位。对， 最近很多人在看这个宫斗戏啊，看宫斗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时候他会让自己快速的成长，而成长之后若干年你再看他的话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发现直播间当中总会有一个人闪来闪去的，然后拍各种各样的照片。爸爸也是来到直播当中来了哈。 对，来支持。 你会紧张吗？ 不会，因为从小比如说中学组乐队的时候我也有邀请他们来看我演出 啊哈。 对，所以我不会紧张。 OK，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听到陈明喜从2015年开始来算吧，这么多年来的很多好听的作品。 嗯， 刚才 October Snow 这首作品我记得是你当时说好像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写出来的。 对，因为当时就是我去了伦敦进修音乐，然后就觉得啊、哦，只有一年时间，不知道为怎么可以有一年内有一个成绩可以让我入行。 嗯， 然后就写了这首歌，就是纪念一下当时的心情，然后鼓励自己追梦、嗯、这样。也是我第一首写给自己的歌，其实之前写的歌都是写给别人。 其实作为我们主持也是，有时候你第一次做出来这个作品啊，不太好意思给别人听。 对对， 自己会有很多的觉得不好的地方，然后觉得自己就完全没法听下去。 真的是，然后现在听回去也没法听。但是当时我记得我是看着日落来写这首歌，就一个下午写完这首歌。 当时怎么样就让这个电影选上了这首歌曲？ 然后之后就是我有把这首歌发出去给一些行内的朋友听，然后拿一些意见、然后刚好有一位朋友就是这部电影的监制之一、然后就很喜欢这个小样，然后就拿了做了插曲， 跟故事情节包括你说这个落日都非常的搭。 对对，所以也很谢谢这首歌这部电影这个故事让我可以入行。 所以其实此时此刻5:14的时候北京也是正要日落的时候， 嗯， 听着这首作品的时候你心情也会很放松。 对， 当然我们把这首歌曲作为第一首，你会发现明喜的作品在逐渐的丰满起来。 对，因为内心还是摇滚起来的。会 第二首要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某一部电视剧有关的，但你是翻唱是吗？ 对，当时就是朝五晚九的电视剧 啊， 然后我非常喜欢山下智久， 这里透露一下，然后所以我就很疯狂的一人做一个乐队来翻唱了这首歌，在网上能看到。 他对音乐真的是很痴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曾经听说谁谁在日本开演唱会啊，或有一个什么样的见面会，你都会第一时间飞过去去看。 就是我最爱的一个视觉系的乐队，然后当时没有人陪我去，因为没有人听这些音乐，然后就自己飞去名古屋去看了。然后我因为摇滚嘛，然后要摆头嘛，然后我把那个颈椎的骨都移位了。 你看当时多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也没什么时间去看了。 有时间看，没时间把颈椎移位了，因为自己也要弹吉他。 OK， 马上我们就把这首电视剧《朝九晚五》的主题曲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来喽。 どこかで鐘が鳴ってらしくない言葉が浮かんで寒さが心地よくて あれなんて恋なんてしてんだろう Say やなんだと繰り返す歌とわざとらしくひらめくなしのせいかな会いたいと思う早すが会えないと痛いこの胸が君のことどう思うか教えようとしてるいいよそんなこと自分でわかってるよサンタとやらに頼んでも仕方ないよなできれば横にいて欲しくてどこにもいて欲しくなくて僕のことだけをずっと考えていて欲しいでもこんなこと伝えたら過去悪いしまだ比べるだけだからまとめるよ君が好きだ聞こえるなんてなんただわって言うよ好きだ 听不懂没关系，可以翻译给大家吗？这个歌曲大概讲的是，就比如说大家都在过节的时候，就前段时间举例啊，比如说这个七夕节，好像你身边的好哥们儿好姐妹都出去过节了，然后你只有一个人，这个时候你会格外的想念一个人，然后想念的时候大概会哼出这样的一段旋律。 对，也想表达一个人的时候。 哎，你当时是追这个电视剧还是追这个主角呀？ 说实话就是主角。哎 一定是颜控了哦。 没有，其实我当时弄这个翻唱，因为自己把所有乐器都玩然后录下来嘛，其实我也想鼓励一下一些当时的乐迷，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哦，你为什么会那么多乐器啊？我很喜欢音乐但我不敢去学，我爸妈不让我去学，然后我就觉得给他们看一下其实音乐可以很好玩。 你这个鼓励大家会开心吗？他说你为什么会那么多乐器，你就鼓励大家没有办法，我就从小就学。 没有，不是这意思，就是什么都可以去试一下，不要害怕。对，因为我也没有玩得很厉害，只是我喜欢去学。 你是从小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吗？ 没有，其实从小学古典钢琴，然后中学组乐队，就自己学吉他，然后从小唱歌这样。 其实明喜的慢歌作品的话，你仔细听，它其实是有古典音乐的这样的成分在里面的。 对，可能钢琴的话会有。 特别是童装高跟鞋当中，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一个人的车站》，它其实就是挺唯美的那种风格。 谢谢谢谢。 当时是你一个人去车站吗？ 没有，其实当时童装这首歌在童装高跟鞋的专辑里面，然后那个专辑的概念就是把一些不完美不完整的东西找一些完美或者好的东西的出来，然后当时这个歌的意思就是其实人生可能一直就是一个人走下去，但路上会看到很多让你长大的，然后这个一个人的车站是孤独但并不孤单，这样 孤独但并不孤单这个词用的真的是，我觉得这一代人啊，就是90后00后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 对， 你怎么理解这个孤独但并不孤单？ 就是我觉得歌词也有说，就是一定要享受自己的时间，然后找一些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时间可能是孤独的看起来， 对，但其实也不要觉得很孤单，因为你可以把你自己爱的东西放在这个时间里面去做，然后我觉得一个人学的东西就是有些东西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可以学会，对，比如说分手之后或者长大的时候或者没有朋友的时候。 那我可没有 cue 到分手时候啊。你自己讲到 没关系，随便聊。 哎，这是跟这个恋情有关吗？ 这首歌不是，因为第一个专辑其实都是关于长大的一些故事，没有没有恋情，因为我也很宅，我也不爱。 那我们就先听听看好不好？ 好， 一个人的车站马上送给各位。 翅膀在无人的车站走过月台，写满故事的铁栏杆，紧握别人离开的勇敢，生命中要手牵手才越难，时光短暂，我要拍下没落的海岸，迷晕后的月光越走越远，感染的生路传染，不要不安的安全感，越过不断在虚假和奢侈之间如此往返，最后发现人生从来都是一个人的车站，我要习惯跟我的心交谈，头发留长珍惜微风中让风飘扬，我要拥抱每一个偶然，慢慢的收藏变成永远，时光短暂，我要越走越远，感染的生路传染，不要不安的安全感，越过孤单在虚假和失去之间如此往返，最后发现人生从来都是一个人的车站，享受孤单在一个人的旅行团，越走越远，感染的生落传染，不要不安的安全感，是指点如此往返，最后发现人生从来都是一个人

又一天过去，时光匆匆，在观察镜子当中的自己，你真的是大人的模样。回首过往，那些闪耀的瞬间，那些寂寞的恐慌，你以为会忘，却始终一一在目。从前的你那么害怕孤单，而现在的你的人生是一块画布，可以任由自己选择从何处下笔，那么你会怎么落第一笔呢？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时而诉说故事。时而憧憬、畅想，欢迎陈明喜。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歌手陈明喜。再度的提醒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前面呢我们唱了很多好听的作品啊，也是聊到第一张专辑《童装高跟鞋》，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演唱这首作品呢就是同名主打歌。 对，就是当时的一首非常野蛮的一首歌 啊。野蛮怎么讲？ 对，因为名字很反差，很矛盾，童装高跟鞋。那其实当时除了我自己的脚非常小之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不想被决定要怎么去长大，我有时候喜欢童装，有时候喜欢高跟鞋。 小到多小？ 对， 你的脚？ 我的脚34。 哦，那真的很小。 对，买不了鞋的。 买童装鞋真的很划算呀。 对对对，很划算。 而且我发现身边很多瘦瘦的女生买童装其实又好看。 可以吧？ 对啊，然后穿起来很别致。童装高跟鞋是你小时候很喜欢偷偷的穿妈妈的高跟鞋吗？ 其实完全没有，因为我非常我性格有一点男女汉子，就是比较宅女的那种。 穿爸爸的皮鞋？ 也没有，只是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演出，我是穿那个人字拖。 上台演出穿人字拖？ 对，我就完全没有管过形象，当时。 我的天！ 我就是那么宅的一个人。 那怎么样的一个女汉子，逐渐变成了一个现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美女？我们慢慢的跟大家讲述哈，还是先来带来这首作品 《 童装高跟鞋》，继续的欢迎陈。明喜。 偶尔是那种豪杰，偶尔也是要去穿舞鞋，穿上童装高跟鞋，长大和不长大的对决。太短，成长不过华丽围墙，学会了挺起胸膛，不敢面对游泳池的风浪。从前渴望成长，模仿偶像那样发亮又张扬，跨过了太多的障碍。 中和解，偶尔也想要竞争，有些分裂无所谓破解，穿上从高高跟鞋，长大和不长大不为了新的勋章，也戒不掉彼得潘综合症状，是有点反常，也很正常，反正是我的模样。从前渴望成长，模仿偶像那样发亮又张扬，化过了太多的妆，单纯的坚强装潢都是我自己头上。偶尔是地中和解，偶尔天生要紧张，有些分裂无所谓破解，穿上同款高跟鞋，长大和不长大不为解。偶尔我就是地中和解，偶尔也想要紧张，有些分裂无所谓破解，穿上从装高跟鞋，长大不长大不会再妥协。这样也 编曲非常丰富的童装高跟鞋，该造的地方非常的造，但到最后我们刚才听到那段部分呢，又是慵懒到极致的。 谢谢。对，到最后就是懒散散的那种，我就是野蛮走来走去的感觉。 哎，歌词不是你自己写的哈？ 不是，但我就是提前有说那个概念。 嗯， 然后其实这个很特别的是歌词是爸爸写的。 哦， 对，然后当时很可爱的是好像要告诉就是写他的女儿有多野蛮的一首歌。 所以所有的歌词都是爸爸眼中的女儿是什么样的是吗？ 有一点点， 比如说副歌唱到的，偶尔是女中豪杰，偶尔也想要天真无邪。 对， 你小时候是女侠的那种样子？ 就是有时候我会很侠，就可以唱，就是看整天动漫或者很天真的感觉。 你是会跟男生打架的那种女 生吗？哦，对对对，因为小时候最好朋友都是男生，然后他们会带我去打游戏啊，打架，打篮球啊，这样。 是哪种打架？捶你小胸口的那种吗？ 不是，我不会那么傻娇。 哎， 对，就是退一下那种。 偶尔也想要天真无邪，其实大家看我们视频的话会发现明喜好像每一次在镜头之前出现的样子都是非常阳光的一个形象。 谢谢。 你本身就是一个挺天真无邪的人吧？ 就是我觉得也是，我可能我内心很多黑暗的东西，然后也会写进歌里面，但我觉得出来的话，我希望给人感染到的就是比较阳光的一面。对，然后觉得这首歌也想跟所有女生说，就是不要被规定要怎么长大，几岁要做什么，我觉得就随心就好了。 嗯，刚才也说这首歌是跟父亲合作的哈。 对， 父亲是这个音乐行业当中的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陈少奇哈。 谢谢。 你们合作是非常顺畅的吗？还是会打起来？捶你小胸口。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他也是一个乐队出道的，所以他对一些比较没有很主流的歌他也会很接受。 嗯， 对，所以音乐上非常的一致。 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代沟， 也真的没有， 喜欢的风格也是一致的， 也差不多。 那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否也对你的音乐路产生过一些影响啊？ 觉得是，主要是给我看到怎么做一个很努力的音乐人。 啊， 对，因为我记得比如说小时候去我们香港去饮茶嘛， 啊， 就 喝茶， 对，喝茶，然后记得吃午饭的时候他也一直会写歌词，然后有时候开车一到红灯也会拿纸出来写一下这样。 妈呀， 对， 各位就开车不要学啊。 也不要学。 对，等灯的时候就认真的等灯，写什么歌词你写你也写不出来。那小时候应该会觉得很烦。哎， 也没有啊，我就觉得很好奇 啊， 而且为什么这个爸爸的行业就是要晚上11点出去然后凌晨回来，那么奇怪，其他人的爸爸妈妈都不是这样的。这样 我们俗话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现在长大之后你也是这样了吗？ 对， 晚上11点多出去开始工作。 对， 路旁都是夜里的事儿。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音乐总是在夜晚。 嗯， 好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童装高跟鞋》当中的主打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呢，也很有意思。记得锁定一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如何观看，请听好。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陈明喜。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听完童装高跟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今年的新歌之一，歌名叫做《花错》，继续的欢迎陈明喜。 仰望天上月光，像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地不老天不荒，我等待更漫长，赌球场一身红粉衣裳，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你的身影，离我多远涂了眼膜泪水凝结成霜，梦醒残息中也未央，风吹过了揭开了一层寂寞，如何看破你目光的沉默，风停住了夜色院落花的错，我的心难分难舍，是会落魄，爱的曲折，岁月会慢慢诉说，孤独的烟火留不住万里长河。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你的身影，离我多远覆了眼抹浓妆，泪水凝结成霜，梦醒比梦中迷茫，留不住 尘的风吹过了，红尘的风停住了，夜色远落花的错。 谢谢。 一生唏嘘哈，一首古风的作品《花错》。 对，第一次写古风的歌。 哎，难吗？ 其实很好玩，我觉得。 好、 哦，因为我尝试把古风和我自己的摇滚风格放在一起。 对，因为它不是那么纯粹的古装剧的那种古风的感觉嘛。 嗯、对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这样混起来。 哎，其实编曲越简单的话，对于歌手的 vocal 啊，包括这个演唱技巧要求是越高的。 对，我非常害怕这首歌，其实。 你害怕这首歌？ 对，因为很多情绪，然后也在讲一个错爱的故事， 嗯、 就是你爱错一个人，他那个时候爱别人。我觉得大家都有试过这个感受。 没有。 啊，没有。 感觉只有你有。 是，好吧好吧，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很默默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完那个感觉。 可能就像歌词当中说的，爱的曲折，岁月会慢慢诉 说。对，就只好等，或者你选择放弃这样。 哎， 所以我觉得要唱出这个感受不容易。 从昨天开始，今天明天呢，连续三天，好像很多朋友都在去看演唱会的路上，看谁呢？看五月天。 对， 今天也要带来一首五月天的作品哈。 对，这是我一首非常喜欢的五月天的作品。然后因为我也喜欢主乐队嘛、 啊、 所以他们对我的影响也蛮大的 啊。 嗯， 是音乐风格的影响大还是？ 对，然后也让我看到一个乐队在华语的乐坛可以有多的影响，这样非常鼓励、 嗯、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作品呢，很多很多朋友都会唱，然后五月天的代表作品那么多，会是哪一首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哈，给几个选项吧。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还有这个听不到，还有这个哎，还有什么？反正这两个吧，大家可以来猜一下，一会儿我们会唱的是哪一首？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不休。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再度的提醒了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接下来我们要翻唱的五月天的作品是哪一首呢？我觉得前奏一起来，大家应该会觉得哦，原来是这首啊。来吧，直接开唱。懂了吧？会唱的朋友可以隔空跟着一起唱哦。 再也不会梦不中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你轻轻忍着，紧紧把昨天在全心握着，而唯一也是天就是越伤人了，也就是在手心留下你密码，是虔诚的道错。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伤从不肯完成的愈合，我。 真正的快乐。你的伤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难道就真的拥抱遗憾一直到老了？你值得真正的快乐，你应该脱下你穿的保护色，为什么失去了 这个版本是陈明喜现场带来的，他的版本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感觉像是一个人照着镜子，然后再对自己说。 对，我觉得这首歌也陪过不少人度过难受的时候。 你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自己在灰色的期间的时候听到的吗？ 觉得好像是中学的时候吧，对，当时情绪比较多，可能，然后很少有这首歌就那么直接的说，其实你不要再。就是不开心就不要装开心那种。 哎， 对， 这个面具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戴上以后，想给它卸下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就当时觉得这个很 powerful， 就是直接跟你说不要再这样。 你现在是一个很敢于做自己的人吗？ 我觉得是，对，因为觉得也没有别人可以做了。 没有别人可以做。 对， 是这两年开始发生的转变。 就是做音乐，如果你不相信自己，也没有人会相信你，是这样觉得。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陈明喜，会带来很多好听的现场的表演。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稍事休息一下，稍后一小时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等会儿见。 哟，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五折起， 几号啊？ 8月17号到26号啊！ 哇， 阿迪达斯开学季，更多优惠信息，请详询各大门店。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而憧憬，畅想，欢迎陈明喜。 时间来到18:06，周六的傍晚，此刻的心情应该是很放松的。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晚上我们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请来的歌手呢是陈明喜。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我们今天全部的演出的。阵容非常的强大，以及明喜本人很漂亮哟。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本时段我们首先演唱的这首作品呢，也是今年的一首新作，叫做《时光如愿》。继续的欢迎陈明喜。 Sure. 谢谢。 现场电钢琴弹唱的一首非常唯美，有一些伤感情绪的《时光如愿》，这首新歌也是某一个剧的插曲哈。 对， 当时也是量身打造的吗？ 当时其实这首是我第一首唱别的老师的歌，第一次唱别人写的歌。 是为了这个剧而去量身打造这个作品，还是先有的这首歌曲，后来觉得比较合适？ 是量身定做的。对，因为这个剧就是讲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很细水长流的，就是二十几年的爱情故事。所以这首歌就是讲那个陪伴，然后再问大家，其实你希望最后你陪在谁的身边，然后你也希望谁陪在你身边。对。 其实如果大家听了我们前面一个小时的节目的话，你会发现明启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前面一小时展现的更多的是一种 power， 然后那声线呢是一种非常阳光的，然后也是比较高一些的。而在这首《时光如愿》当中呢，整个人稳下来，慢下来了，然后你的唱歌的语调也是放慢了。 是吗？ 对，音色也变沉了很多。对，是。 觉得因为这种故事其实也需要这个音色来表达。因为其实很简单说一个陪伴，但我觉得陪伴其实完全不简单。就是有多少人真的会陪在你身边二十几年。对，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简单。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明启也是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算是。黑白彩虹， 三女的 EP， 黑白彩虹，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也是跟童装钢琴一样，希望找一个有矛盾的名字。然后其实 彩虹是七色嘛，你这黑白只有两色。 对，其实我希望听众自己去决定，彩虹是黑白的，还是黑白里面有彩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决定一个人生概念。然后其实这个专辑就是先有很多的单曲，然后放在一起弄成这个 EP， 然后发现 不是先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对对对，然后发现好像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不一样的爱情状态，然后不一样的颜色，然后风格也特别多，好像在很多不同的颜色走来走去。 有趣的是当中有一个广东话三部曲，这三首歌曲全部都是广东话歌曲。 对，因为当时就是第一次发布广东话嘛。对啊，所以就觉得要弄一个概念，因为我写歌也比较喜欢有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对，就讲了黑白灰，然后其实这个表达爱情一定会度过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没有人可以逃避的。 接下来我们要演唱这首作品呢，对于司机朋友而言是非常不想遇到的，就浓雾。大家都知道浓雾开车多么的艰难，多么的痛苦。 对，我觉得爱情状况来说，浓雾就代表灰，然后就是最辛苦的，就是两个人要分开了又不舍得分，然后拖拖拉拉的那个挣扎。 你是一个会拖拖沓沓的人吗？ 对， 在爱情当中， 因为我是金牛座，非常长情， 跟星座无关啊。但你是一个不容易放得下的人。 对，比较长情。对，以前了。 好吧，如果你的恋情此刻处于灰色期，或者你今天的心情比较灰色的话，听这首作品应该格外的有感觉。马上把这一首《浓雾》送给各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陈明喜。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马上把这首《浓雾》送给各位，继续欢迎陈明喜。 只紧扣我彼此到互相心里已是有数，亦难看到我热情回报，用泪光折射你，这缺陷你填补自己，越是想接近你，越不接近你，逃避面对别离。Can we stay? Hey, just a little longer this way 浓浓重影此起我会等到最后胜利 Just stay a hey A little longer this way 在梦中呼气迎住悲伤结尾这人这事这 谢谢。 爱情当中的灰色期，这首歌名呢就叫做浓雾。有的时候我们在浓雾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不是不想度过过去，不是不想把这个浓雾给彻底的拨开，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陈明喜。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说到了黑白彩虹，其实关于爱情的三首广东话作品，其中呢浓雾是灰色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画布是什么颜色的，我们还是用后面这个话筒跟大家打招呼。 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陈明喜。现在这首画布就是黑白灰三部曲的白色。 哦，白色， 对，然后刚好是一年前推出的。 爱情中的白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我就觉得是一个开始，什么都没有，就是白色，好像一块画布。然后 很多女生不会觉得爱情一开始是彩色的吗？ 我觉得，一开始是白色，因为我觉得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去画出来的。我们一起的画布这样，然后添自己的颜色。 哇，这个比喻听起来很浪漫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画布直接呈现给各位。 如艺术品的灵魂，凝住热恋的精彩一份，祈求让你落笔由浅到深。尤其是这夜能初次热吻，才期待爱着命画那命运，那全物际如此永恒和吸引。从感觉出发，前面的步伐，从画布表白，形成风格，爱是有错。实怎迷人？仍能给我比描绘这幸运，还期待你着色如云上飞行。慢慢清晰了我视野，地面有泪光折射，就算夕阳如必要下沉，还有灯。 这首我们现场演唱的画布，我觉得现场的这个鼓声啊，它那个顿挫点就像是爱情当中的它这个进行时，梆梆梆梆进行时， 很激动的一个。 对，然后这个吉他产生出来的种种的幻想，我觉得就是爱情当中可能会发生的种种的可能性。 对对对，就像表的这个可能性，一开始嘛，热恋的时候嘛，对，就跟浓雾很不一样的。 对，这个编曲也很有意思，当时你怎么想的？ 当时就是想要一首夏天可以有点想跳舞的一首开心的歌，也跟我其他的歌的风格不太一样。这样，对。 你一般都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啊？ 其实我先有概念，可能会有一两句词这样，然后再换， 然后就一气呵成可以把曲给谱出来。 对，但可能我会有一两句的词，然后概念，然后跟着那个概念来写一个曲，因为可能会不同的风格， 你要进入到那个印象当中去。 对，然后再补上词这样。 OK， 刚才说到的爱情当中的灰色和白色，那黑色是什么意思？ 黑色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觉得浓雾灰色最害怕，我觉得黑色是更关于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黑色代表分手之后的状态，然后对我来说最害怕或者最难受其实是要面对自己，然后跟自己的影子对话，然后可能要会怪罪自己做了很多不对的，为什么会让就现在这样分开了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最黑的其实就是影子。 你在分手之后会是自我所谓的检讨这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我会非常怪罪自己，所以当时就写了这首歌。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那种黑暗是很可怜但是很舒服，然后你可能会想在里面就是徘徊一阵子。对，然后连光都没有，就等于没有影子了这样。 通常大家会觉得是有点伤感，有点可怜，有点心疼那个时候的自己，但他同时还说到另外一个词儿，舒服。

明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上午适宜假日出行，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剧《梦游女》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文森佐·贝里尼以梦游为题材创作的作品，描述了一个因梦游而引发的爱情危机。歌剧讲述了纯洁善良的梦游女阿米娜在经历误解之后，最终真相大白，重获爱情的纯美故事。8月28、29、31号以及9月1号、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首度和观众见面，敬请期待。天使之声西班牙皇家男童合唱团2018访华巡演音乐会将于今天晚上登台北京音乐厅。这次巡演音乐会甄选自8个国家的世界经典民歌，音乐之声、放牛班的春天等经典电影歌曲。除此之外呢，还有合唱团的传统保留曲目和为中国观众特别排练的同一首歌《茉莉花》、《我爱你中国》等中文歌曲。昨天张杰全新 EP 中的单曲 Jump MV 发布， Jump 这首歌曲将国风元素和 EDM 完美融合冲撞，是张杰全新 Mix Pop 音乐风格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MV 在视觉呈现上，无论是从创意拍摄手法、故事悬念设置上，都是一次具有先锋性的视听实践。 MV 以时空错乱为背景，张杰置身其中，重复又困顿，为了寻找明亮的出口而奋不顾身。他以自己的视角观察自己，从车窗中看到自己手里握的冰激凌掉落，在 MV 当中和另一个维度的自己对话，展开了一段神秘如梦境般的旅程，引人产生无限遐想。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歌手陈明喜。刚才我们也是唱到了爱情黑白灰三部曲当中这个黑色的部分，好像感觉没有尽兴，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听影子。欢迎陈明喜。 我拥有并比着伤美，被你有过心到老头被所染，比较我沉稳内疚，心手内心走暂时落下，弄死秋冬雨话，背影是画面，寂寞又再问。 能忘记吧。 影子也是黑白灰三部曲当中张力最强的一首作品，寂寞的时候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弱小的声音，而到张力很强的时候又是爆发力非常的强。 谢谢。 这也是你自己作词的第一首作品。 对，第一次做 中文作词。 对对对，作品，然后所以我也非常有唱得非常有情绪。 里面唱到歌词说，包围我，让最冷的黑暗凝固吧，才能不害怕痛的代价，宁愿漆黑将爱净化结疤。你是那种在伤痛的时候希望伤痛来得非常淋漓尽致的那种人吗？ 对，就比较完完成成。然后我就刚才聊到，有时候伤痛的时候真的情愿躲在黑暗里面，就什么都感觉不到，就被包围的感觉。但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也没有人想真的一直躲在这个黑暗里面，也必须要走出来看到 光。那你走出来一般都是通过自己还是别人帮助你一下？ 觉得通过音乐，通过家的猫还有小狗看动漫，然后还有朋友。对， 总会有些治愈自己的。 对，就是时间的话， 哎， 什么都可以过。 我觉得做创作歌手这点是最幸运的一点，就会你把自己所有的情绪你通过作品给抒发出来之后，其实你的情绪也跟着一块走了。 对，就是释放出去了，然后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帮到别人，有一样的解放。 爱情当中有黑色的时候，当然也会有特别灿烂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作品呢，就是翻唱周杰伦非常经典的《晴天》，会唱的朋友来一起跟着唱。 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陈明喜。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连续听了关于爱情的两首歌曲，一个是影子，一个是晴天。那一座城市对于一个人来说，它会有着很多的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城市，对于明喜而言的话，应该是更有故事的一个地方哈，伦敦。 就是我以前进修音乐的地方 啊， 也是我可以说是寻找到自己的一个地方。 你在伦敦待了多久？ 就是一年多，因为之前在美国读大学 啊。 对，伦敦就一年多，但印象非常深刻。 一年多的时间，可能有些人说好像应该对于这座城市还不够了解，但其实你身处其中的话，故事已经足够多了。 对，因为进修音乐，然后每天都被那个气氛包围，然后认识很多音乐的朋友。就每天 强度很大吗？每天学习？ 也不会很大，是正常进修，可能一周还有一两天休息这样。但就是那个氛围很开心，每天可以 jam， 每天可以听歌，每天可以写歌。对，就是很励志的一个时间。然后那首歌就是我回来之后，我很想念那边的朋友，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因为很多人说伦敦常下雨嘛，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的雨。对 没有啊， 对，真的没有。 不是说天天出门就要穿着雨衣，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然后这首歌就是我也很喜欢下雨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很不开心，但我就觉得有时候啊，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是伦敦飘来的雨，就是问候我，就是我那边的朋友在问候我这样。 来吧，我们现在不到冬季，也可以一起去伦敦来看雨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伦敦飘来的雨》，继续欢迎陈明熙。 睁眼睛见到你，天空一直下雨，那一天是最好的天气，我的世界在你的手里。我记得秋天的夜里，我们和吉他一起分享了心中秘密，地图上小小的距离隔开我们的呼吸，日和夜我伦敦飘来的雨，覆盖着在我的天地，淅沥沥落下是你的消息，梦中飘来的雨，把玻璃上的痕迹代表了你安慰我的语气，这一刻我的身边没有你，眼睛偶尔下起雨，彩虹下是黑白的回忆，我的世界在你的手里。我记得秋天的夜里，我们和吉他一起分享了心中秘密，地图上小小的距离隔开我们的呼吸，日和夜我伦敦飘来的雨，覆盖着在我的天地，淅沥沥落下是你的消息，梦中飘来的雨，把玻璃上的痕迹代表了你安慰我的语气，闭上眼睛见到你是最浪漫的相遇， 那一天不管什么天气，我的世界在你的手里。 现场演唱的《伦敦飘来了雨》有思念，但整体感觉是很浪漫的状态。我们今天会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所以我们歌曲和歌曲之间接的比较紧哈。很多人呢，生活当中很喜欢玩拼图，把这一小片一小片的拼完整之后，一幅漂亮的图片就这样呈现在自己的面前了。到了晚饭的时候呢，在吃饭之前先给大家喂上一碗鸡汤。其实你会发现，人生当中我们也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种种的回忆、种种迹象，给它拼图拼好。 对，我觉得因为拼图是缺了一块才能跟别的拼图拼起来，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有缺点，但这个是其实好事，因为你没有缺点就不可以跟其他人拼起来。对，然后我觉得完美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可以去勇敢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勇敢生活。 OK，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拼图现场的呈现给各位，继续欢迎陈明熙。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雨墨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关系，我们已经演唱完了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陈明启，从一开始的十月雨雪开始，当时还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入到音乐这个行业当中来， 对，很迷茫。当时 一走已经过去了3年的时间了， 很快， 哎， 希望下次见也不要再3年， 应该会很快嘛。今年1月份已经带来了一张 EP， 对，1月份，然后很快会推出新的单曲，对，但是什么语言就先不说。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玩开心吗？ 很开心，真的非常谢谢你，因为我其实最爱除了写歌就是现场演出， 是吧？ 然后今天那么多的歌从来没有试过。过这样玩，然后 非常期待 整个乐队， 对不对？ 真的很期待，可不可以快一点？ 我们此刻听到这首作品呢，是《花错》，也是刚才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演唱过的，也是一首新歌哈。 嗯， 当然，大家如果想要期待明启更多的新作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个人微博。 对，是尔东城的城，日月明的明，然后喜欢的喜，下面加一个心，是一个古字，有点困难。 哎，跟粉丝说一个好消息哈，今年可能会有一场音乐剧。 对，就是我应该会在一个原创音乐剧叫《爱在星光里》里面演出一个角色。 音乐剧就又不一样了，又要唱又要跳，难度应该会更大一些。 对，所以最近我其实一直在训练各种的东西，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好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在座的锻炼一下哈， 可以多多这样锻炼。 反正很开心，感谢明启，感谢今天所有做客的乐手老师们， 感谢来的乐手还有乐队朋友。 对， 谢谢 大家，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此刻听到的是陈明启的花错，拜拜。 仰望天上月光，像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地不老天不荒，我等待更漫长，独秋长一身红粉衣裳，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你的身影，离我多远，不来淹没怒撞，泪水凝结成霜，梦醒比梦中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哟，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5折起 号啊，8月17号到26号啊。